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39集。太好了，吃素的妖怪好有爱啊。 哎，话说撇开他的白兔眼不提，还是长得蛮英俊的嘛。 小修淡定地加上一句， 没错，吃素，一般他杀了都是扔掉，从来不吃。 咣啷当，橙子手中的杯子跌成了碎片。那边离的蓝眸和红毛的红眼一齐向这边看来，橙子手忙脚乱再倒上一杯水送到小修面前。 小修，你替我送过去。 自己送呗。 小修不仗义地拖着托盘转到桌间送餐去了。橙子只能哆嗦着手一步步挪去，随着他的靠近，一些断断续续的话语也被海风吹到他的耳朵里。 让他管好自己的儿子，不要再骚扰我的生活，否则的话， 你正是他最没管好的一个。你没有放弃的权利，只有承担的义务。 哼，我厌倦那种生活，不是有人比我更合适吗？ 王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让他不要那么自以为是。 你知道那顶被丢弃的金冠会惹起多少风波吗？ 橙子的脚下吃了一只，听到声响，红毛回头看了他一眼，转过脸去，嘴里发出一声嗤笑，对黎说， 哼，你不会是为了这么一只低等生物留恋人间的吧？ 橙子的头上疼得冒起了一团怒火。红发可以侮辱他，但是不能侮辱全人类啊。他说谁是低等生物呢？橙子脑子一热，化身为正义女神，一步迈上去。 喂，这位同学啊，初中上过没有？生物科及格没？不要以为食物链的顶端等于物种的顶端，人类是高级动物，高级动物懂不懂？ 吼叫完毕，却发现红毛轻蔑的眼中寒寒泛起了一层杀气，那眼神仿佛是看到面前出现了一只碍眼的苍蝇，一巴掌将其拍死的意图赤果果地出现了。脚一软，李又将橙子捞了过去，目光带着毫不掩饰的威胁看向红毛。红毛敛了杀气，深深看了橙子一眼，嘴角勾起一个讥笑，径自起身离开。橙子被他的红眼看得毛骨悚然，半晌才回过神来。 这是什么动物啊？ 正发呆的黎被震到，眉毛抽搐了一下。 水生、陆生，还是两栖呀？ 继续抽搐。 哎呀，得了，我知道他是妖怪，小秀啊都跟我说了。他到底是什么？白兔精？ 黎终于被他的猜想给气笑了。 他是麒麟，父王的辅臣。 咣啷当，第二只玻璃杯惨遭不幸。 我去，麒麟哎。 橙子的眼前星光闪闪，传说中的瑞兽啊。哎，明明应该是很有爱的生物，为什么长相那么血腥啊？哎呀，早知道他是麒麟的话，不管他的红眼有多可怕，橙子在想他一定要伸手摸一把。开玩笑，麒麟啊，不是每个人都能摸到的。 但橙子也不想想，俗话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更不要说麒麟了，很有可能是你有命走过去摸，没命走回来显摆了。看来黎的身边经常会有类似的稀有物种出现。橙子初步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摸遍这些稀有动物，下一次再有疑似神兽出现，口不动手先动，免得错失大好良机。他捏着拳懊恼不已地捶打桌子。小修送餐路过黎的身边，一句风凉话飘进黎的耳朵， 红毛的话你最好寻思寻思。 黎没有看他，也没有回答。小修一声低笑， 你的女人又失态了。 一分钟后，小修再次路过。 哎，更正一下，她还不是你的女人。 离一脚抬起，朝小修屁股踹去。这次小修早有准备，忽地蹦出老远，哈哈笑着跑了。等橙子从与瑞秀麒麟擦肩而过的巨大惊喜中醒过来时，发觉潮湿的疾风正从海上侵袭过来，放眼望向海天连接的一线，一层浓重的黑云正迅速聚集。 小修，橙子，快收棚，起风了。 娘亲喊道。收音机中传出台风警报。 台风红色警报。今年第15号超强台风蝴蝶的中心今晚9时登陆。 橙子的神色变了变。在海边长大，是见识过台风的狂暴的。台风是与狂风、暴雨、巨浪以及惊人的破坏力联系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包括死亡。几年前还有村民在台风登陆期间被吹垮了房屋，丧失了性命。橙子忙忙跳起来，帮着爹娘收拾东西，加固一些容易被狂风吹翻的东西。天刚擦黑的时候，就已经是黑云盖顶，狂风怒吼，暴雨倾盆，不远处的海面上巨浪翻滚，天地相接。海滩上的游客早已经走光了，屋子外面能收起来东西全都收起来了，门窗关得严严的。狂暴的风雨抽打着房顶，发出让人心悸的声音，仿佛这小屋是汪洋中的一艘小船。好在屋子够结实，大家也不怎么担心。一家人聚在餐桌前，桌上摆了丰盛的酒菜，爹娘、橙子、梨围桌子坐着，梨刻意坐在橙子身边，留了另一侧的空位给了小修，以便将二人隔开。橙子看着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喜上眉梢，咬着筷子冲厨房喊道， 小修快来，菜够多了。 来了来了。 小秋端了一碗热腾腾的八代汤放到桌子中间， 菜齐了，开灶。 他麻利地起开了一瓶啤酒，倒给大家面前的杯子里面。娘亲笑眯眯的， 这几天生意太忙了，这橙子和梨回来之后，我们还没有坐下来像样的喝一顿呢。 爹爹举起酒杯， 来来来，第一杯干了。 梨迟疑地看了一眼杯中晶莹剔透的淡黄色液体上挂着的洁白细腻的泡沫，这是什么酒啊？橙子立刻意识到梨很有可能是没有喝过啤酒，赶紧接话， 青岛啤酒，很好喝的。 梨试探地抿了一口，皱眉，有些苦啊。娘亲不解地笑道， 哎呦，怎么梨都没有喝过啤酒吗？ 我都是喝瑶池美酒。爹爹感兴趣地问， 瑶池哪儿产的？ 天宫。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